撒母耳记上第十章。撒母耳拿出油锯，把油倒在他头上，口吻他说，不是上主给你赋油，立你做他百姓以色列的首领吗？是你要统治上主的百姓，从四周的仇人手中解救百姓，这是上主给你赋油，立你为自己产业首领的先兆。今天你离开我以后，在本雅明边境拉黑尔的墓旁，正午你会遇见两个人，他们要对你说，你去找的那些母驴已找到了。为母驴的事，你父亲早已忘怀，现在他却为你们着急，说，为我的儿子我该怎么办？你从那里再往前走，来到德波拉的橡树旁时，要遇见三个上贝特尔去敬礼天主的人，一人牵着三只小山羊，一人拿着三张饼，一人带着一瓶囊酒。他们要向你请安，给你两张饼，你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。此后你要往天主的基贝亚去，在那里住有培勒舍特人的官吏，你一进城就会遇见一群正从高丘下来的先知，在他们前面有弹弦的，有打鼓的，有吹笛的，有弹琴的，他们正在出神说妙语。这时上主的神会突然降在你身上，你也要同他们一起出神说妙语，你要变成另一个人。当你遇见这些现象时，你应见机行事，因为天主必与你同在。你要在我以先下到基尔加尔去，我要下到你那里去奉献全燔祭，宰杀和平祭牺牲。你要等候七天，直到我到了你那里，告诉你当做的事。当他转身离开撒母耳时，天主就改变了他的心，那一切先兆在当天都实现了。他从那里来到基贝亚时，果然有一群先知迎面而来，天主的神突然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在他们中间出神说起妙语来。凡先前认识他的人，见他同先知们一起出神说妙语，就彼此说，克氏的儿子遭遇了什么事？怎么连撒乌尔也列在先知之中？他们中有人回答说，他们的父亲是谁？因此有一句俗话说，怎么连撒乌尔也列在先知中吗？他说完妙语后就回了家。撒乌尔的一个叔父问他和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往哪里去了？撒乌尔回答说，找母驴去了，我们看没法找着，就到了撒母耳那里。撒乌尔的叔父向他说，请你告诉我，撒母耳给你说了些什么？撒乌尔回答他叔父说，他告诉我们，母驴的确已经找到了，但撒母耳所说的有关立君王的话，撒乌尔却没有告诉他。撒母耳召集人民来到米兹帕上主面前，对以色列子民说，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，是我领以色列出离了埃及，从埃及人和一切压迫你们的国家中拯救了你们。然而今天你们抛弃了你们的天主，虽然他从你们一切灾难 和压迫中解救了你们，你们却说，不，你该给我们立一位君王。现今，你们要按照你们的支派和家族到上主面前来。撒母耳就叫以色列众支派上前来，本雅明支派中了签，他叫本雅明支派按照家族上前来，马特离家族中了签，他叫马特离家族各个男子上前来，克氏的儿子撒乌尔中了签，大家便寻找他，却没有找着。他们在求问上主说，这人到这里来了没有？上主回答说，看，他隐藏在行李中，人们就赶快去将他从那里请出来。他站在百姓当中，高出众人一肩。撒母耳就向民众说，你们看了上主所拣选的吗？在全人民中没有一人可与他相比。众百姓就欢呼说，君王万岁。撒母耳向民众说明了君王的权力，并写在书卷上，放在上主面前。然后撒母耳打发民众各自回了家，撒乌尔也回基贝亚本家去了。有些为天主所感动的勇士也跟他去了，但有些无赖汉却说，这人怎能拯救我们？就看不起他，也未给他送礼。